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许怀玉《爱的叮咚》不是他很火的那一首叮咚啊，这一首《爱的叮咚》呢是收录在他的一张叫做《欲望》的专辑当中的。 那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要热闹一下啦，这是我们大老师大张伟带来的一首叫做《热血燃》，这是动画片《神明之咒》第二季的片头曲。那这一首歌呢，是我们的大老师他自己进行的词曲创作。 绝不甘平凡，热血狂澜，青春就是燃，滚烫的让你魂飞魄散，不知该怎么办。绝不畏艰难，热血狂澜，追梦就是燃，激荡的让你天翻地转，咆哮着呐喊。 张伟的《热血燃》这一首歌呢，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最近听大张伟的歌听的比较少，但是呢，就看到他在各个地方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啊，然后讲一些段子啊等等的，真的让人感觉我们的大老师在综艺节目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个春天。好，继续来听的这一首歌叫做《黄色月亮》哦。这一首歌的原唱呢，其实是伍佰。那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于苏慧伦的演唱。 如果说爱我只因你昏了头，何不等你把自己叫醒之后再来找我？如果说温柔变成我的罪过，何不让你的双脚随着时尚潮流远走？我应该好好把握，不要蹉跎。青春是一片烧痕，即使不回头的云朵，不应该再次掉入泥沼之中。真正的爱情不会猜来猜去那么啰嗦。我渴望极度自由，我渴望海阔天空。

闪闪惹人爱，这是收录在他的专辑《钻石堂》当中的一首歌曲。闪闪萧亚轩以前的一些歌曲啊，这个流传度也非常的广啊，在 KTV 当中女生点唱的频率也很高，可是近两年还真的比较少看到他活跃在大家的视线当中。参加了跑男，也没有掀起很大的波澜哦。那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对于萧亚轩的歌或者他的人都不太熟悉的呢？继续的这一位，他叫做回音哥啊，可能有一些人也不太认识他哦。他以前呢是翻唱很多的歌曲，那他现在呢有了全新的创作单曲，这首歌叫做《模样》，这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 其实我也懒惰，根本就不想懂，但却在你想要远行的时候表现得比谁都快乐。其实我很软弱，一个人也哭过，但却在你悲伤难过的时候表现得比谁都坚强。本来就是这样，要多阳光，谁又不是一样，两个人要比那一个强。我就喜欢这样依赖在你身旁，一点微弱的光照亮过别人，才知道自己是什么模样。其实我花不 多，有时选择沉默，但却在你有话要说的时候，没有办法对你冷落。本来就是这样，自己要多阳光，谁又不是一样，两个人要比那一个强。我就喜欢这样，依赖在你身旁，一点微弱的才知道自己是什么模样。本来就是这样，自己要多却又勉勉强强，我就喜欢这样，围绕在谁身旁，若是乱了方向，给我点光亮，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的一首模样，这首歌刚才大家听到了一段很干净细腻的吉他和弦来开场的哦。其实这首歌呢，回音哥在弹吉他的创作的时候说，是他坐在车当中突然灵光一现，哼出了一段旋律啊，然后就记录下来了。并且呢，他也说对于歌曲创作来说，他只能算一个初学者，所以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样的一首歌你打出的分数是多少呢？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老歌，这是陈明真在91年发行的《我用自己的方式去爱你》当中的同名标题曲。 我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地爱你，你是否为我的付出表示在意？我用这样的执着温柔地对你，你是否为我的期待满怀歉意？

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能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情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朋友别哭，我一直在你心最深处。朋友别哭，我陪你就不孤独，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 吕方，朋友别哭。这一首歌从1995年的时候开始啊，就风靡了两岸三地。到现在为止啊，只要是到了毕业季的时候，这一首歌必然会响彻在校园当中。就像小军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一样，QQ 空间的背景音乐，包括那个时候制作的毕业电子相册，背景音乐都是用的它。那个时候听到了，真的就是泪水止不住的要流下来。好啦，希望每一个分别的人呢还有重逢的时候吧。那继续来听到最后一首歌，叫做《一个人生活》，来自于范文芳。这首歌呢表现出的是单身女人的坚强，同时呢还有点小女人的那种心态。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这首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拜拜。 我的冲动，这辈子永远记忆。